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五四大街以及景山前街一线东西双向车多，受其影响，景山东街北向南和景山西街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驶不畅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在 CBD，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上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爱听， 我最爱听 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三、二、一。 哈喽，过年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老想唱是怎么回事？今天 我老想在今天要红包。 你要红包之前总得有点什么祝福吧。 啊，对啊，祝大家狗年快乐。 还记得我们 大吉， 还记得我们昨天跟大家这个约好的祝福语吗？ 不 哎，今天学好学会了哈。哎，这挺乖的。好，这娱乐最王牌呢，我们依然是在大年初一的傍晚时间，陪着去吃饭啊，去吃这个聚会餐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亲朋好友团聚餐的各位好朋友们陪伴大家，祝大家在狗年一切顺心顺意，然后呢万事都能够可心啊，然后呢争取在这一年当中实现自己所有的梦想。 对，大年初一今天应该走亲访友的一天了吧。 啊，对啊，就这个时候我都知道嘛，大家就是吃饭的路上嘛，对不对啊？不知道准备吃什么好东西。反正我一般一到这个年三十晚上，带着满满的期待吃完年夜饭之后，到初一就会进入到一种麻木状态，就吃什么东西已经感觉不出来了。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哦，也没有，不能这么说。反正呢，就祝大家在大年初一也能有一个好心情，狗年快乐。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也会在今天的一期节目当中陪大家一起听好歌。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 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新年快乐，狗年大吉，在这儿给您拜年了。大年初一，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照样来这个播出，同时呢，放着一些好歌，就陪着大家去吃饭的路上。 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说这个狗年呢，希望这个大家也能够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过这一年，同时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啊。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了解一些这个有什么哪些演出，是不是可以关注的啊？来看看今天晚上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好不好？ 比如说《国运春秋》。华彩流金京剧名家名段新春大型演唱会今天晚上呢会在中山音乐堂上演。 哎，你这推荐的特别好，因为很多北京的观众大家都有看戏的这个传统嘛， 对 啊，所以说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吧，好不好？京剧龙凤呈祥今天晚上在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分别上演。 这个京剧呢是传统曲目，而且呢取材于三国故事，由梅兰芳、马连良还有裘盛戎等老一辈艺术家改编而成的。 对，好，京剧玉堂春今天晚上长安大剧院。另外呢，除了京剧之外呢，稍后我们来推荐点别的，好吗？ 翘首以盼的掀开孤岛，又载着畏惧转身逃跑，司空见惯的之前糟糕。 But I don't care about it's meant to be end I know baby how our life is planned 最不幸说了才做，我这该死的情绪颠簸，可并不是为了伤害你，最怕怕天性在这般催促。用到冲动，感觉控制不住都不中用，正正的旋律暂时停止吧，趁没反悔之前，别再当作歌词素材，继续陪伴在我身边。 J LJ 、yeah, 我爱你 并不是假象，不去感受我心为你发烫，我能为了你掀起大浪，也能让你出现在画上。他们说外面到处都是芳草，为了你我把别人都忘记，当我遇到你的时机刚好，我想把它叫做 romantic。 丢下了所有的工作，专心的为你费心血，我的 WeChat 谁都不通过，除非他们也叫魏冰月。 娱乐最王牌， 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后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最爱听 娱乐最王牌。 FM 974，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三、二、一。 Hello， 娱乐最王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我和艾科在这儿也给大家继续拜年了。 我们要推荐这个是蹦擦擦的事吧？蹦擦擦，蹦擦擦。 刚说完过年，你送的祝福是什么？蹦擦擦是吗？你要给我们跳舞表演一下还是怎样？ 没有，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新年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对， 然后就是跳跃一下。 跳跃一下啊，公司也能跳跃一下。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的这个经典芭蕾舞剧《睡美人》今天晚上在保利剧院来上演了。好，我们会和大家继续一起听歌，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呢吃东西千万别吃太撑啊，像现在我已经感觉你明白吗，这个肚子已经没有办法跳蹦擦擦了。 如果要是那个吃太撑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食啊。 对对对对，好，我们继续听歌了。 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 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别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或 心就是握手，甜蜜笑，哭泣时的拥抱。炫目的瞳孔，湛蓝天空因为你而出现彩虹，五彩斑斓的世界，留恋的一代旧，是我才懂得你珍贵。萨菲娜，萨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萨菲娜，萨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田馥甄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喽！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我是黄晓明，给所有听众拜年了，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春快乐，我们是 五月天，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生活美满，平安幸福。 新年快乐，我是刘佳，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喽！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爆竹迎新春，我是萧敬腾，先给听众朋友拜年啦，祝福所有听众平安健康大顺， 新春吉祥，我是立春，给您拜年啦，恭祝听众朋友们精神抖擞，身体更棒。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东南部地区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受东移的云带影响，明天白天开始天空云量增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削弱光照，气温将有所回落。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征集活动期待众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歌曲精品横空出世。本次活动征集的歌词歌曲必须是未经公开发表的原创音乐作品，作品形式不限。详情请登录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官网查看。今天北京京剧院老中青三代国粹精英在中山音乐堂唱响新春第一声，演出京剧名家名段新春大型演唱会。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凤还巢、锁麟囊等经典选段与听众相约。大年初二，菊坛华章盛世迎春，京津冀京剧名家迎新春演唱会，李派老旦李明言、裘派花脸康万生、梅派青衣丁小军等倾情献唱。大年初四，也就是2月19号，中山音乐堂将举办经典老歌音乐会，多位艺术家将通过《我的祖国》《故乡是北京》《在银色的月光下》《草原夜色美》等歌曲，为听众送上曾经的青春旋律，共同怀旧迎新。春节期间，全市有7家剧场将推出23台、41场惠民低价票演出，包括京剧、民乐、交响乐、相声、话剧、儿童剧等艺术门类。北京市文化局各局属文艺院团将以小分队的形式，深入各行业基层开展慰问演出活动。北京京剧院的每周一新活动将在大型剧院演出经典剧目。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况。目前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报，富士路与杨庄东街燃气泄露抢修仍在继续，但杨庄东街交通管制已经解除，抢修完成时间不明，工联养护部门正在现场看护，请过往司机注意交通导改标志，谨慎驾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这句喜庆哀，这个哎，就是有的时候人状态呢，决定说别人想不想给你压岁钱，你知道吗？ 啊， 就是你要是新年快乐啊，啊，祝你新年一切顺利啊，就别人不想给你啊。 而且要嘴甜一点。 哎， 刚才我搜索了几个那个狗年的祝福。 哎呦，想跟我们说个吉祥话是不是？来， 大家狗年旺旺，万事如意，万事顺心。 这和我昨天说的有什么区别吗？不就是哇哇哇哇哇哇哇吗？对。 但是他是把这个旺这个词儿融入在所有的这个四字成语当中。 对，人旺财旺身体旺啊，对，就是事事旺。好了，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不光要说这个旺的事儿，我还说点烦心事儿哈。您说大过年的，是不是大年初一为什么要说烦心事呢？因为我跟你说，这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话题。过年我们难免碰到七大姑八大姨跟我们交流，咱也得说啊，这七大姑八大姨呢，有的时候也是出于为咱们好，是不是？亲戚是不是也关心我们？有时候那个问题你是真不想回答啊，所以我们也建议这些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们啊，就是要少问一点， 对， 减重点问，问完以后就行啊。 嗯，行驶在路上，七大姑八大姨这时候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了。 我们不是批评您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问题要适可而止，或者说您能换点花样啊，能不能别重样，别每年过年问的都是一个问题， 对， 是不是？所以说接下来这一段，我们除了听歌之外，也跟大家聊聊那些过年的烦恼的事儿， 比如说什么串亲戚啊。有的人特别不喜欢串亲戚， 是， 就是小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串亲戚，原因就是因为怕这个被亲戚问到，哎，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但是你还得回答这个问题，不然你怎么拿压岁钱？ 对，你要是不诚实的话，你爸妈在旁边。 是，好吧，这可能还是其中之一啊。我们待会儿先听一首歌，回来再聊。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也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百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我在 CBD，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上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FM 974，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3、2、1。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新年快乐，过年好啊！说到过年的烦恼，你刚才说串亲戚， 对， 我倒是觉得说串亲戚这事儿并不会让我特别烦，因为除了压岁钱之外，小的时候有时候人喜欢热闹嘛， 嗯， 但是得是你特别熟悉的亲戚啊，就是说你可能每年固定就去那么几个家啊，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个都不去。啊，去的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长辈家 啊， 哎，比如说你爷爷奶奶的这个，像北方人可能你爷爷奶奶的兄弟姐妹啊，这个叫比如说 姨奶奶， 哎，姨奶奶啊之类的，啊，就是你可能要去串个门，哎，去的时候呢，长辈可能也往往比较关心你，而那个时候也问不了那么多问题，因为老人嘛，是不是不可能拉着你说，哎呀，考多少分啊什么的， 他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 对，就过来开心，你先说个吉祥话，给你一个压岁钱，哎，就挺开心。然后呢，可能他们家也有一些小孩，然后你就可以跟那些其他的兄弟姐妹啊，远亲兄弟姐妹，然后凑在一块玩一玩什么的。 对，去老人家有好处，就是不会问太多的那些尖酸刻薄的问题。但是呢， 是 有一个问题也是难逃其咎的，就比如说繁衍子嗣 啊，别说的这么重，行不行？就是被逼婚这事儿，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呢，是比较有痛点的。 嗯， 下次再问的时候怎么回答？结婚没有啊？生孩子了没有啊？碰到这个问题呢，应该回答狗年棒棒棒， 红包拿来， 说一句吉祥话，然后说完之后直接走啊。当然，这是我给大家建议，具体是不是采纳要看您自己了。 终于开始相信，爱情不只是频率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点空间呼吸。我太过依赖你，已经不知不觉失去自己，怎么重新设定我们间的关系。奋不顾身离开你，就当作

交换，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我在 CBD，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后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爱听， 我最爱听 娱乐最王牌。 FM 974，动听音乐，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北京的地名当中有写出来完全一样，而读音却大不相同。比如说前门外的大石烂是极为著名的闹市，俗称大石烂。那为什么要叫大石烂呢，而不叫大栅栏？其实啊，经过考究，它的读音呢属于地名的特殊读音。历史悠久的大石烂读法呢属于保留古音的读法。大石烂的设置在明代就有了，到了清代，这里已经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因为买卖多，为了能够有效地防止盗贼，栅栏建得比其他地方都要大，也都好看，所以呢才叫大石烂。大石烂是原来的廊坊四条，因为这条胡同的栅栏制作出色，保留长久，而且又大一些，而逐渐成为京城所瞩目，所以呢大石烂就成为这条胡同的名称了。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上天桥，买东西到大石烂。在那附近有一条胡同，从大石烂的北口进有一个进胡同的小口，墙上有挂着门框胡同字样的指示牌，从这里拐进去巷子很窄，就只能两人并行。在那儿呢你可以找寻到很多地道的小吃。总之呢，大石烂是一个有气味的地方，生活的气息在那里都可以寻找得到。那么问题来了，大石烂的读音是因为随性而为吗？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想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 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结结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的面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冒险的墙角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 最让人开心的一点呢，就是说辞旧迎新啊，就是到了狗年，你想说，哎，过去这一年，今年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是不是可以耳筋迈步从头越了？我可以这个放宽一下自己的心，然后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不要带着旧的包袱前行。 嗯，很多朋友都很期待啊，比如说过了年之后呢，就期待这个领导能不能就来年涨点工资呗。 总归会有这么想啊。而过年这两天难得的轻松放松一下，也不要老想着那些烦恼的事儿。碰到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可以这个叫做避重就轻，哎，是不是可以用相对来说比较智慧的方法去回答？ 或者你学我呀？ 你会怎么样？ 就是尬笑一阵，哈哈哈哈哈哈。 那他会 会找到你，你妈妈会问说 这孩子怎么了， 这孩子最近什么情况啊？对，也不失为一种属于你自己的方法啊。但是这个不好模仿啊。对对对，这个要看自己的这个性格啊，包括你自己的情况。但你知道我特别怕的一点是什么？ 啥？ 我在这儿必须得大胆的说一声，我也不怕我们家人听啊。 嗯， 就是我特别害怕别人过年的时候问我，哎，你现在一年赚多少钱啊？啊，那个谁，来来来，哎，你现在一年赚多少钱啊？啊，我们家那个一年赚多少钱？你们家赚多少钱？啊，他们家赚多少钱？ 哎呀，这个你好尴尬呀！ 是不是你我要不要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你？你自个儿查去啊！ 不是，我觉得这种问题就很隐私。 对，但是呢，七大姑八大姨们总是想方设法想知道，以便呢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做出一些评判。 啊， 如果你说，哎，我一年我赚几千块钱嘛。啊，他们说，哎呀，这么少啊！ 一年赚几千块钱啊！ 你先等会儿，啊，这么少，哎呀，我们家那个可是怎么怎么着？他可能心里面暗自满足的时候，还不忘了贬损你几句啊！ 对对对对。 但如果你要说，我一年啊，好几百万吧，哎呦，这么多呀，是你赚的吗？ 来年有可能是这样，来年的时候你就多了很多亲戚朋友。 但我其实也并不想说这么去伤害别人家的孩子， 嗯，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变成别人家的孩子。我要说一年赚啊大几百万，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个跟我一样在家里面被自己家人驯化的孩子，是不是啊？你瞧瞧人白洁是不是啊？ 这时候特别适合放好运的是活着。 哎呦，大家都不容易嘛哈，过年了，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哈， 嗯， 也继续送上一首好歌陪伴大家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大宝，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终究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简直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和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累积的旅程先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简直是身体的怎么是呼吸的又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如果能不期而遇，不该会甘愿客气，你不懂我伤到彻底没有怎样偷偷痊愈，说实话一片狼藉，青春也就所剩无几，有个你我早已放弃，为什么还意犹未尽？你不在北京，我不在原地，你天空转自转，世界写过我想前行。 起，手机好几代更替，凡事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折腾的年纪。朋友都生儿育女，父母也催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 瑞犬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犬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过年好，过年好，大年初一我们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哎呀，肚子饿了啊，大家应该也差不多快到那个饭点吃饭的时候，应该也有人到饭店了，或者还在路上，这个正在行驶的朋友。哎呀，这两天北京的车那叫一个好开，这两天你会感觉这个叫一清静啊。 对，瞬间变成了空城，就很多人可能 没有空城、还是有不少朋友的。而且如果你要去逛个庙会啊，去玩一玩什么的，还是能感觉到很热闹的过年的氛围的。所以就我们刚才说过年的烦恼，就是随着这个年岁一天一天的长大，我现在的烦恼已经不再是那种什么要串什么亲戚啦，然后什么被逼婚啦之类的。烦恼逐渐会变成发红包， 就今年就是我收到的红包慢慢变少。 你先别想收的事了好吗？ 然后就是我发出的红包越来越多了。 对， 因为其实家里面的老人还是比较疼自己的孙子孙女的。 对， 就觉得永远在他们心里你都是个孩子，所以还能收那么100-200。 对， 但是今年就给出的越来越多。 是，所以说哎呀，发红包这个烦恼怎么来去弥补这个烦恼，或者说怎么来去补充心里面那个空缺呢？为什么我不停地往出发，可我又收不回来？然后 生一个孩子。 对，这个比较难啊。这个我们想点实际的方法，那就是抢红包，好吗？啊，这个游戏想必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也都玩，但是请注意哈，各位理性的收发红包，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凡事有度，千万不要过分哦。好，我们继续听歌。 get lighter the more it gets dark. I'm gonna give you my heart. Oh. 这里依然是每天五点到七点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我多么渴望现在我们有一个娱乐最王牌的听友群，大家也能在里面啊，好像我们是有的哈、啊哦。对对对，就是也能在里面发发红包什么的，我也在里面就是光抢不说话那种。哎，但是呢，实际的情况是，当你在朋友圈里面啊，在你的自己的一个微信的群里面跟大家玩抢红包的游戏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就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还是因为我太差了吗？这个运气，哎呦，真的是觉得，就是自从开始有这个游戏之后，每年玩每年都亏。 你知道，其实抢红包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技能的，就不是说你手越快，手速越快，它就会抢的越多。相反，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你一个群里面四五个人，我们发一个大红包之后，你抢的越慢，它收到的越多。 哦，也，但是我也觉得这也未必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并不是说让大家就赶紧参与这个游戏啊，或者抢红包。之类的，还是要提醒你们理性的去参与游戏，收发红包，好吗？ 你知道，就刚才我说完这一段之后，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听了我的劝，再也抢不到红包了。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白马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7:35，北京卫视春晚华丽登场，四位百花奖影后陈冲、刘晓庆、张瑜、斯琴高娃首度同台，同好友雷克生、姜昆、郭凯敏和蔡国庆共舞，冯小刚与徐帆夫妻现身，另有黄晓明、关晓彤、迪玛希、景甜、靳东、袁泉、张嘉译、潘粤明等热剧演员献唱，郭冬临、常远、曹云金、宋小宝等带来语言类节目。今晚7:30，以“梦圆万家，春满东方”为主题的东方卫视春晚也将拉开大幕。今年请来了《唐人街探案二》《西游记之女儿国》等几档电影助阵。当然，东方卫视春晚也网罗了当下不少人气很高的明星，胡一天将搭档毛不易，开启跨界合作。许多春晚熟面孔，蔡国庆、郁钧剑、戴玉强、廖昌永、李健、邓紫棋等也会登台现场。同样在今晚7:30与大家见面的还有湖南卫视华人春晚，胡一天又将继续和观众相约，接连唱两首歌曲，一首是其成名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主题曲《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还有一首是2017大火的歌曲《带你去旅行》。今年晚会呢，还邀请了歌手中的英国顶级唱将 JCJ 加盟，他将为观众带来两首经典英文歌《邦邦》《Press Tag》。据了解，录制现场 JCJ 霸气开唱，气场全开，让人十分期待。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在 CBD，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上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爱听， 我最爱听 娱乐最王牌。 FM 974，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3、2、1。 世界没有尽头，有我，感谢生命中美好的。世界尽头有你有我，你是生命中最好的。 到饭桌上来了，是回到节目里来。娱乐最王牌，祝大家狗年快乐，过年好！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日大年初一，祝大家在大年初一这一天收获欢乐，收获喜悦，同时呢，让我们期待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这个盆满钵满啊，并不是说赚的盆满钵满，而是大家想收获的事情都能够有所收获。除了体重啊， 这事有点伤心啊。 咱们就总是在这个不该提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我们其实是很友情的、善意的提醒大家，不要吃太多，否则后悔的一定是你自己。你发现你瘦了，但是是衣服瘦了， 对， 好吗？ 是真的，就是一定要规劝一下很多爱美人士啊，就是马上这个春节过去之后，春天就快来了。 对，不是什么叫春天，春天嘛已经来了，好吗？春节都过了，但是真正的离到我们就说要穿相对比较轻薄一些衣服走在路上的，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对， 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说我们俩烦不烦？人家要在吃饭的路上，咱们这儿一直嘚不嘚的，算是友情提醒。因为待会儿我们要聊过年烦恼之胖三斤。 隔壁家的老王家里有三套房，虽然他儿子。就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嫁过去，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三姑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神月灵渴望到的山顶，我在原地恋爱的替我着急。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装大白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梦不醒忙于追名逐利，我还在原地踏步

过了那么多次节，你会发现我们每一次在过节之前总会劝奉自己说，今年过节一定不是不收礼啊，今年过节一定要少吃点，对、嗯、但是每一年你吃的比谁都多。 对，我在今年过年之前我还就是想说要回家了，嗯，回家见一些亲戚朋友，或者说还有一些是吧初恋之类的。 哎呦， 自己的身材 初恋都出来了哈，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材变得较好才行、 哎、那我怎么办呢？ 就健身啊。 啊，所以你说的有道理。对，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用啊。 我教你一招好不好、嗯、也记住叫做迈开腿，然后呢管住嘴，怎么样、嗯、少吃一点啊。以后呢记着要再去回家的时候呢，或者要去见谁谁的时候呢，不要打车啊，也不要坐车， 走回去 可以骑个什么共享单车或者走回去、啊、你看从北京到你们家这个一路是吧，你都可以走， 也挺波折的。 对，下次早点说，我们早点给你放假啊，你早点走回去。 如果要是我走回去的话，可能明年才能见我了。 对，然后你等你见到你的这个初恋的时候呢， 我也老了是吧。 你的初恋他可能已经是啊好几个孩子的爹了，哎呀，或者是啊，是吧。好，这里当然是开玩笑了啊，我们继续听歌，这里是假期版的比较轻松的娱乐最王牌。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是否还有勇气？ 将带上你 最王牌友情提醒啊，其实算是我们的贴心提醒，就是啊，吃什么东西呢，吃记得一定要有度啊。 嗯， 对，就是不是说有肚子有度量，是说让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个大概你能吃多少，别往撑了吃。 而且一定要注意这个荤素搭配啊，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很难控制自己的饮食，就吃得过油腻之类的。 但是我实际上觉得我们提醒也特别多余，因为我知道我们说了也没用，大家可以到饭店该怎么吃怎么吃。 嗯， 但是呢，即使我们什么都不说，到了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真的吃不下了。 是， 嗯， 健身的朋友可能就比较痛苦了，就在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吃，他只能看着。 嗯，好吧，说到了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的事儿啊，算是小小提醒一下大家了哈，荤素搭配，这就是我们的建议了。好了，娱乐最王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年初一，我们再次送上我们的真挚的祝福，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有缘听到我们大年初一这一期节目的朋友，狗年怎么说？ 狗年大吉！你知道这是我刚才收到一条短信，你一件外套，前面是平安，后面是幸福，吉祥是领子，如意是袖子，快乐是扣子，口袋里满满都是温暖，穿上它吧，狗年大吉。 我怎么觉得这个短信从上一次狗年的时候就有了？ 是啊， 你看，哎呀，这都是一个巡回啊。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拜拜。 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暖泡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Gucci Gucci什么病都能。 谁比谁好。